是这样的年纪，是缘分让你发现我的追逐。 我停下了脚步，放下了矜持， 明天的明天。